应该跟那个釉面也有关系， 有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陶瓷的那个本身的那个 本身质量问题， 本身的质量，因为有的烧制的陶瓷它温度不够，包括它所调配的，因为现在比较好的陶瓷是黑土跟大白土调配出来烧制，它密度非常高，你像普通的马桶有一些是烧制完后在里头它是干裂的，有裂缝，所以它会吸味，包括吸臭所以它会长出这个臭味或者虫，还有一个就是正常咱们马桶是有一个 S 弯的管道， 对， 那管道的话有一些品牌是做不到整个管道是釉的，所以里头是没有釉面的，所以它在排污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吸这种味道，所以它会长这个臭，包括那个长虫都会爬出来，有可能会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下到底怎么去挑选这个马桶，非常重要啊！不管您是这个就是智能的，还是说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马桶哈、啊，它都得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挑选方法。就像刚才你说，无论是从面上看着都挺好的啊，但是呢，你得往底下看，尤其在挑选马桶的时候，我们教大家你手伸进去啊，有一会儿我手伸马桶里，那是新的，没事儿，对你去摸一下，对吧？它里边包括那个 S 弯那儿有没有上釉？ 对 啊，这个非常关键，对吧？ 对 啊，所以有可能您家就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马桶本身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吧？ 是， 或者是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比较旧了啊， 对， 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要说把马桶给您修补，这也没法修了，估计得换一新的了，是吧？得换个新的了啊。 对， 对，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呢是问到关于这个淋浴房的事儿啊，就是。东莞北京说现在这个，请问家里到底适不适合去安装整体的这种淋浴房呢？我觉得这是不是还得看它的本身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它的整个这个设计啊，是不是？ 对的对的，就是正常的话得看整体一个卫生间的一个布局，就是正常卫生间的一个合理布局能不能很好的利用，把这空间利用起来，淋浴房的话为什么去做，正常就是又做到它的干湿分离，就是比如说旁边有马桶啊，就是怕把水啊溅到马桶上面啊，来做一个淋浴房。现在基本卫生间3-4平米以上的都会去做淋浴房， 对， 都会去做， 而且还得看个人喜好啊。 对对对， 就是有的人觉得说做淋浴房呢就省事儿，对吧？然后你水也出不来，然后感觉就比较干净，而且这种人呢，就他也比较勤快吧。就是比如说咱一般像有一些水溅到上面，他会马上给擦掉，是吧？那有人比较懒，他就觉得说，哎呀，这又占地儿，是吧？就如果我想放个临时放个什么大的盆什么的，可能就放不下。如果地儿小的话，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看您整个这整体的这个布局是什么样。设计是什么样子？ 是， 而且淋浴房也有大有小嘛，对吧？ 对， 就是你可以根据您家的一些情况去做整体的这种，当然也可以做一个。我觉得现在有淋浴房有那种，就是只有那种门的那种，是吧？那叫什么？隔断的。 就定做的，就隔断的。 对对对对对，也有那种的。 对对 对， 对 吧？就是现在方式种类特别多。 对。 看您家适合哪些了。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是上半段我们遗留的问题啊，先回答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下半段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目前呢，业内的这种套餐的模式啊，并不是以低价来取胜，其实呢，都存在合理的一些利润，只是通过产品的一些整合、服务水平和解决方案的一些能力，让这种打包团购的一些模式呢，拥有了一些利润空间。那这反而对企业的一些服务能力、方案解决能力以及产品工业管理能力提出一些更高的一些要求吧。当然我倒是觉得啊，一些有如果是真真正正的一些好套餐，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觉得还不错的，就怕吧，就是这里边的东西可能 以次充好啊，然后或者说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套餐里边给你用的是什么，这个就比较麻烦，对吧？ 对。 嗯，所以一般像这种卫浴产品或者说一些马桶这种一般有套餐吗？可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淋浴和什么什么马桶有一些合理的一些优惠，是不是也会有？ 有。现在就流行这种假日经济嘛， 嗯 啊，而且这个周六日的话，节假日这种销售远远大于平时一到五。 那当然 啊，大家经常搞一些落地活动。那么，在这个各个品牌去做这样活动的话，会推出啊这个非常多的这种套餐组合。 嗯， 消费者只要把握住一点，就是您要选择的这个产品，就是你首先要心里有一个定位。打个比方，我想花8000，想花10000， 嗯， 不要冲动消费，做到20000。啊，而且其中的话，你所选的这个主要的产品，举个例子，卫生间的， 嗯， 智能马桶， 嗯， 啊，我的智能马桶绝对不能够退而求其次，用个便宜的次的，你再便宜，不是我心目当中的要服务于老人、小孩、 嗯、 老婆啊这样的产品，我的智能的定位已经锁定在5000-6000之后。那好，无论你是5样8样，我的主要的产品不改变， 嗯， 在一定的范围内去选择是否你的优惠，那、啊。中间的话有些小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譬如说低价的东西去吸引，最后改变你原有的计划，最后恐怕你省了钱，失去了自我，失去你原有主要的这种产品这种技术参数和要求， 嗯， 带来生活的未来不便， 对， 省去了钱，失去了功能。所以我建议5样当中至少有3样不要做大的改变， 嗯 啊，不要因为便宜从哪里来，厂家可能会各个品牌会做这种搭，也就是说5样当中有3样高端的，2样特低端的，或者1样特低端的， 嗯， 你要想买中高端，你必须得搭上一个很低端的，而那个东西你就不想用， 嗯， 后期会造成一种浪费或者更新， 对， 所以我的观点的话，就把你的所要的东西主项锁定， 嗯， 啊不因为价格啊，不因人而动， 没错， 不要去改变自我， 嗯 啊， 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生活品质慢慢都提高了嘛，而且现在我们也要不然智能马桶也出不了，我直接是吧冲一下就完了， 对， 但是现在因为毕竟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提高了，要求也高了， 对，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就是这个目的的东西啊，你还是不要更换，就跟以前我们说买房也是一样，是吧？我就想要个露台，结果因为这个是吧各种问题，我买了一个别的， 嗯， 虽然当时说嗨买了吧，结果之后就怎么都就觉得难受，是吧？我怎么就觉得， 确实 你说我买这样一个这个东西，嗯，我还觉得不满意，那你何必呢？嗯， 对 吧？ 对 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把目的性的东西， 对， 大家还是要把它保留住。 对，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的，这个无可厚非，对吧？ 是，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买家电找电商，哈，前些年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观点哈。说然而呢，伴随着这个电商价格的优势下降，以及线下的卖场、实体店也是纷纷升级为体验式的这种消费场景。那线下呢，市场也是正出现这种回流潮。靠谱、真实、有趣啊，作为这种家电商呢，正是看到了消费体验对于这种购买决策的影响，纷纷加大这种体验力度。这个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对的。现在很多，比如说网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如果是买一个什么锅碗瓢盆啊，或者买一个什么小的一些小摆件，我觉得哪怕买一点衣服什么都没关系，是吧？嗯，这个我，但是如果对于家具家电类的东西，我建议还是要到实体店去好好的看一下，对吧？就是家具很好说，因为毕竟像如板材的这种甲醛问题，是吧？这个你不是说你说你是实木的，就一定怎样了？那家电的一些东西呢？不是你说这个我一定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保障？我有这个认证，有那个认证的，我一定要亲自看。它不是小件儿，对吧？ 对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去做一些这种线下的体验也挺好。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会带大家去探探店啊。 是。 然后呢，现场比如说没准哪次我们就会请这个我们的高总是吧，给我们现场讲一讲， 嗯， 对吧？到底这东西怎么去选， 嗯， 包括我拿出一马桶，您也亲手试试啊，嗯，教大家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对吧？智能马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去节水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是。 嗯。然后我另外呢觉得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也可以报名参加，比如说我们这个公益陪同啊，或者维修季的活动等等哈，里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线下的一些挺好的一些体验式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了解更多，然后您才能选到您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说目前呢，这个陶瓷位于市场的这种乱象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了市场环境当中较为显著的一个标志。那诚然，作为在国内发展了近30年的传统的这种家居的建材企业呢，企业的数量增多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变，也使得这个行业急需面临很多方面的一些调整。时下不少企业也都站在了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十字路口。那对于企业来说呢，转型升级也是并非易事吧？理性的认识到行业当中存在的乱象，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的一些措施啊。哎，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卫浴的一些产业，相信您这对这方面应该很了解吧？ 嗯。 感觉现在怎么样？ 对某些企业来讲是一个好的时代，对某些偏小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时代。那么怎么讲？有一个集团的老总曾经说过，就是位于行业得智能者得天下。 嗯， 就未来的马桶智能升级，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潮流。 对， 大家收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那么会享受到更好的带智能的、能够带健康理念的马桶。 嗯， 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这种意识消费能力。 嗯， 那么这中间的话，那些没有研发能力的厂，或者说没有这种实力的厂，没有人才储备的厂，或者说没有这样销售平台的厂，它未来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嗯， 那么在整体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行业所谓行业洗牌，就是在洗钱洗掉那些没有市场份额啊，已经在边缘的这种小厂家，反而把这些需求聚焦到那些有实力、积极拓展、有技术储备啊。像有些品牌的话，注重现在包括跨界都有去做电器的，都有搞智能马桶的 啊，真的 啊，这个风投也去做。那么这个趋势大家看到的是，真的是这个潜力无边。 对 啊，有那么一句话，就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 嗯， 任何的行业，当不想投入、不想研发，恐怕你已经走到头了。 嗯 啊，所以伴随大家这个。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需求。 嗯， 所以厂家才会迎头去做这样的努力。所以希望大家呢跟着时代去走啊，不要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传统观念。当然我们的吃穿住行啊都关注的情况下，卫生间的这种，我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能不能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智能，当然可能要付出一两千，但是同时又节省了购买纸的啊，二次污染的啊，包括很便捷啊，家里老人不用去买纸啊，减少走路，膝盖磨损，同时换来一个特殊的享受啊。那么很多消费者不肯转变这样的观念，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没有这样的预算啊，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安全，我就年纪轻，我用它干嘛？我不用也可以。所以有这么一个现象，很多的中老年人，特别是举个例子，对男同志来讲，十男九痔，它有缓解痔疮的，也就是你三天一清洗、两天一清洗和每次上厕所我想清洗，那么能缓解。产前、产中、产后，老年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话也是说给那些装修有老人住的这些消费者。那么家里有老人，老人可能会有尿频尿急情况，老爷子可能有这个前列腺炎。老妈有妇科病，但是不会跟子女去说，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能否让这次装修不成为一次失败在卫生间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装修，不输给国外的邻国的公厕。所以我们从自身角度，从家人需要角度，多花一点点钱买到一个智能产品，减少纸张使用，增加健康的这种安全系数。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力在推的，是吧？希望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城市广播，真的是做到民族工业的话，智能产品啊已经大大改善，我们可以生产出几年、六年，甚至未来七年的这种好产品，大家放心使用，没有中间的这种使用成本。 嗯， 同时改善我们的健康环境，做到啊中国的智能卫浴行业的话叫智能卫浴生活化。把智能产品通过研发，通过技术创新带给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要做的就是在您的这次装修甚至朋友介绍当中，把生活卫浴智能化，做一个质的提升。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啊。那我觉得可能之前大家没有尝试，因为我是觉得说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去尝试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它的好。之前其实我对您的这种说的特别特别有感触哈、啊 嗯。 之前呢也是有朋友，就是可能家里觉得说以前啊那会儿装修、基本上都是说我要把客厅好好装着、是吧？我要把这 那个卧室好好照一照、嗯、但是现在我发现大家其实慢慢关注的是什么，厨房和卫生间， 对 对吧？而且呢，可能在这两个地方，因为毕竟它的水电会比较多，再加上有些同学各种小家电，现在人性化的出来的特别多。然后之前就有朋友说到说，这关于这个智能马桶，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智能马桶，我们就去说这智能马桶，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就是用过了之后才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早几年我没有去用？之前老觉得说不就是冲一下吗？我接盆水不是也一样吗？对，但是其实真的你用过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之前给这个自己的父母用，其实他们很其实不接受的，他就觉得说没必要啊，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呀，对吧？而且你说还又浪费钱，一个可能比那个普通马桶还得贵个一两千，是吧？但是这真正孩子给他安上了之后，他会觉得哎太好使了， 对 吧？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理念的观念的一个变化。 对，这中间我想跟大家举个小例子啊，曾经有一个朋友到欧洲十几年前，用完智能马桶以后20分钟走不了，他不知道怎么冲，后来发现抬了。屁股马桶冲了， 对， 它就是个感应器， 对， 所以不希望我们未来真正你的邻居是吧，整个小区普及率很高的时候，你去到邻居家会发现不会使别人的智能马桶，很尴尬，也太 low。 反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好用，真的 好用， 并不是说我说只是为了推智能而推智能，只是为了说智能而说，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确实是好用，所以这种观念，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中间我可能还着重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原来卫生间大家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浴室柜的选择上，因为它养眼、好看、高端、大气、上档次。我装修了，我豪华。但是通过智能的这种选用的话，会发现智能的价值不低，但是而且它带来真正卫生间解决健康问题。 没错。 举个例子，你用一个铁架子做一个盆去洗脸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但是缺失了智能。 嗯 啊，这种消费习惯就不同。 对，所以有的智能呢，我们提倡，虽然当然有一些智能呢，相对来说可能有点这个鸡肋啊，但是、真真正正，我觉得在卫生间当中，智能马桶还是比较不错的，真的是啊。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北京市教委啊，日前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室内装修改造管理工作的一个通知。通知明确说，在中小学呢、幼儿园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要严格的落实中小学教室的环境质量标准，杜绝啊，彻底杜绝因为装修改造产生的室内环境质量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因为都是小朋友嘛， 对 吧？一定要用一些就是环保的这种材料啊，不能是因为是公共空间，我们就用一个是吧？ 对， 特别差的， 对。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记者呢接到广州等地的一个市民爆料称，说某一个装修公司呢疑似因为这个资金链的断裂而跑路了。那多地的装修业主啊、材料商还有项目经理受牵连。对此呢，这个记者也是联系到这个公司，他的负责人表示说正在进行这个债务的清算，尽快来退还相关的一些欠款。所以说到这儿，就这个装修公司啊，大家要找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好歹是吧？他。品牌大一点， 对 啊，然后呢，相对来说你年头长一点， 对 啊，然后呢，包括有一些这种专业的人士能够帮着您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啊，要不然确实如果出现了这种关门现象，你说这个业主其实也挺难受的，对吧？ 对，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我们看看还有这个3分钟的时间啊，可能说不了太多了哈，咱们就简单的咱们再来说一下，比如说智能马桶刚才说到这个挑选的问题哈，这个挑选我觉得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可能没法拓展了 简单说就是几十年前的马桶，智能马桶是这样的，就是在座圈边上有一个像键盘式，像我们的电视遥控器似的固定在那里，那么这个很尴尬，使用的时候顾客到家里来2分钟上完厕所，5分钟10分钟都出不去，因为他要研究这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表面附的那层膜的话，不使的话也是相当于后头的点黄硬裂，这种东西使用的时候，我们想挑选智能马桶包括盖儿，你要有一个体验感，你要低头灯下黑的话，这种带来不便，老人不好使，所以这是几十年前东西，尽量建议大家不要去购买。那么大概几年前出现了侧按钮，就在马桶边上不能看，去摸1、2、3、4或者圆形上下左右中这种方式，这是几十年前，虽然改进了，但是还是不是很好用。那么据我所知，市面出现了一种叫一键旋钮，模糊处理，只有一个键啊 ，all in one 了，所有东西女用向前，男用向后，冲洗、烘干、停止，一拍就完了。特别是我倡导一种生活方式，大家未来的话减少这种接触，比如我们传统的智能马桶，以前的话手撩盖。这种话会带来大肠杆菌的接触，小朋友拿着很大的遥控器，手会塞到嘴里，那么最佳方式是这样，就是我们当然未来会声控，